毛美珍。 啊，毛美珍，听我刚才听人说那一个，您这儿来了一个北京的老师是吗？ 是的。 是男的女的？ 大的。 多大了？ 三十一。三十一。 我听说他帮助过你是吗？ 啊。我挺高中的就是病。 你在多大的时候他帮助的你？ 前年高中。 今年？因为他帮你交了学费以后，你感动吗？ 感动。 你也是初中毕业是吗？ 是。 初中毕业到这儿来的，那就你本身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是吧？ 不是，我是村里，就是学校的那个村。 啊，那你不是这个，您不在这个村子里住，你也不是这个村子的人。 不是。 啊，那您就是现在在学校里住是吧？ 嗯。 那您现在在这住，那您是名范老师是吗？ 代教。 啊， 代教。 代啊，代教的 对对、 啊、是啊。就是说，你第一次来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在这里是三年的。 啊， 今年是三年。 在这已经待三年了。 啊、我来了，随他们是一年级了。 来的啊，那你把他们从年级一直带到现在， 说说三年级的， 已经带到现在了是吗？ 啊。 啊，那你一来的时候就教这个班。 啊。 然后一直教到现在。 是啊。 那就是说你，您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您是多大？ 嗯，十八。 十八岁，那您现在是二十一？ 二十。 嗯。啊，那您当时给他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您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第一节课，就是干时间是给他们思想准备好。 啊？ 思想上的教育。 啊，给他们教思想上的教育，就是第一节课就完全就是教育，跟他们孩子沟通是吧？ 沟通啊。 啊，就跟他们思想上的沟通 ， 感觉上的沟通，嗯、那就说这些孩子有没有特别调皮的，就是让您特别的那个，就是说特别、特别操心的， 也有。 那就是说那个有时候他们要打架了是吗？ 啊， 教育 我也不打他们啊，不打他们，只要敢给他们教育啊， 谢谢啊， 不客气。 有一位老师。几十年化作山叠的岩石，山海之飞出山的世界，山里花结出山外的果实，即是秋风诉说着 安详家的 一， 是不是直呼呀？ 是的。 山里的孩子知道怎样去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认真地念着每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字。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可是唱歌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同城市的孩子一样，山里的孩子们也有他们自己喜欢的歌，并且同样认真地唱着每一首歌。下面这一段就是山娃子们和圣基艺术学校的小演员们对歌的声音，您仔细听听，可能您根本就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山娃子，哪些是小演员。 你再唱一段好吗？行吗？行吗？求求你们了，再唱一段好不好？ 唱一段。 来，我把你们的声音录下来，然后我让你听，好不好？ 好。 来，唱吧。 预备起。 流浪的人在那想念你。 一起唱，冬天的雪呀、啊，来一起唱。唱 啊！冬天的雪呀，来一起唱。 再上一个，再上一个。 你们山的歌，你们这山西的歌， 嗯，然后预备起唱啊，预备唱。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带着家乡梦想，这家部队，四家大家，四家大船，三十六岁，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忘不了的一次。家境家的狼狈忘不了的一次，受高级的知识跌倒的勇敢的最大表流最大表其实我正当着当我不愿离开部队 挺好啊挺好 家里的山河草不得过了围共产党领导的战线不讲走出这片社会主义黄土祖国祖国向我的太阳永不落祖国祖 国来来来好来起大哥大姐姐上是不是再来一个我再朗诵一个我们再来一个这样来哎行唱什么歌？最后一首歌啊，咱们结束了啊！来，来，李院长，李 院 长，你起头。 加油！ 开始！ 我们的家。